这里是古典流行，我是古月，欢迎你的收听。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叫做《圣洁的男孩》，而现在呢，来到了这首快速的作品。听到这首曲子呢，来自于安德鲁·莱德·韦伯的弟弟，他是朱利安·韦伯，他是一位大提琴家，他的哥哥是著名的音乐剧之王了，而他大提琴演奏的非常如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他演奏的《神圣的男孩》，而这一首则是《精灵之舞》。其实《精灵之舞》我们一听，哎，其实与意大利的塔兰泰拉舞曲啊，还有包括纺织歌、蝴蝶这些，都有一种快速的节奏。前两首大提琴的作品有一种绵密的秋日绵长的感觉，大提琴很温婉，这样乐器也很绅士，而这里我们要清醒一点。也看到很多好朋友来签到了，昨天晚上7点钟刚刚给大家上过了微信，大家听得可好啊。我是觉得昨天的节奏还是一开始慢了一些，否则在昨天的微课当中还可以给大家讲到的更多，希望以后我们再继续。看到了很多好朋友的问候，胡雪迪你好，说小月老师啊，您休息好了吗？还可以吧。新月你好 ，He， 还有于沁，勤耕玉读，说错过了上微课，刚刚补课完毕。还有二班的很多好朋友，轻云飘然说了，伴着落叶，忧思情伤，是刚才的大提琴吗？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不要让你忧伤的，让你振奋的音乐。 Nothing to fear， 毫不畏惧。曲子顿时觉得很有力气，因为我在想， 北方的四季虽然有时会为一些缘由而变得季节失调，但是仍然是这种春夏秋冬的轮回着，总是觉得季节是有灵性的。也许繁杂的生活让我们忘了季节，但是它总会准时到达的。各位好朋友，此时是在哪里听古典也流行啊？是在路上吗？在单位？在家里？那在家的朋友冷不冷啊？有的地方已经供暖到达了，那所以音乐也带给你一些力量吧。每当换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也会借着音乐来抒发一些情感，真的是，毕竟季节的相逢一年也只有一次。有的时候觉得四季的轮回就像接力赛，新的一季登场的时候总会交织着一些旧的一季遗留的痕迹，所以要说上一个秋天的味道在初冬的时候感觉最为深切，身旁的树还有绿的，还有一些在渐渐变黄，还有一些在变成红色，还有一些已然落下。首很硬曲的音乐之后，又播了圣桑的这首《天鹅》。还记得在前两天播了圣桑，讲了他的为人，听了他的音乐，还是这首《天鹅》更为温婉一些了。刚才我问了大家在哪儿，在听古典也流行，关键杰说了，说在单位身后的商鸿大厦。我们离得好近呢。音乐真的是也是很神奇，而且广播。真的也是那么神奇，通过电波我们在空中相遇，聆听着这些音乐同步感受，所以这就是直播的魅力，因为我们在同时在感受。此时听着天鹅，在想着刚才我说关于四季的话题，我想说一年还真是四季好，看冬天的雪消融在春，春天的小苗蓬勃在夏，夏天的花蕾结实在秋，而秋天的雨冰冷在冬，真的是四时风景各不同。 古典也流行。 是啊，轻云飘然说的对，此时我们听到的是蝴蝶夫人当中的哼鸣合唱。刚才我说了，四季不同，景致不同，在不同的时间来听，感想又是不一样。到了初冬了，但是听这首曲子的感觉就好像是天气逐渐的肃穆起来，又好像是大地的冰雪在慢慢的消融。假和山人说了，似乎在单位来聆听，你好冷啊，那就让音乐温暖你的心吧。看到了老雷发来的初冬深秋的景致，这是在哪儿啊？如此的秋色，如此的落叶，也是很肃穆，感叹自然。轻飘然说了，刚刚参加过航空博物馆，回程的路上，大巴上，哎，今天怎么有心要去航空博物馆呢？普契尼写的这一段蝴蝶夫人的哼鸣合唱真的是很唯美，而且又有那种情绪。一般歌剧的来说有很多都是唱词，而这段则完全是哼鸣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今天白天天气以多云为主，扩散条件有所转差，能见度有所下降。虽然对交通出行没有太大影响，但年老体弱者外出需注意健康防护。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周日晚9点，东方卫视大型青春励志歌舞竞演节目《中国梦之声下一站传奇》全新归来。本期节目，王祖蓝空降传奇舞台，乔装扮学员惊喜登场。他自称小肥肉王家豪，在梦想电梯中纵情舞蹈，有模有样的舞台表演，差点骗过6位传奇创始人。近日，黄晓明在某采访中评价 Angelababy 是一个真诚、善良且努力的人，并希望小海绵的人生能够像她妈妈一样。采访中，黄晓明坦言，小海绵的性格确实很像妈妈，家里也并没有刻意的培养，我觉得这是天性。对于 Baby， 黄晓明觉得她善良、真诚、努力、爱笑、爱家、爱孩子。继续来关注，近日聂远接受鲁豫采访时对娱乐圈乱象发表看法，他认为演员要遵循规律和规则，庆幸这一路没有因为环境而放弃自己的标准。采访中，鲁豫提到现在娱乐圈很多人都可以来演戏，聂远直言现在很多演戏的人不是演员，他们没有门槛就可以来演。换句话来说，我今天还在跟徐凯和吴谨言说，你们没事去学学台词，去补充一下自己是需要的，演员最基本的一些东西你要去把自己训练得更好。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I love the classics。 秋风起，秋叶落，所以我又换上了这个每到一年的最后2个月可以听到的片花，真的是冬天来了。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 Gute Abend, gute Nacht, mit Rosen bedacht, mit Näglein besteckt, schlug unter die Decke. Morgen früh, wenn Gott will,geweckt. Morgen früh, wenn Gott will. ist du wieder geweckt. And is near, and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 My friend, I will say it clear. I'll state my case, of which I'm certain. I've lived a life that's full. I've traveled the each and every high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I've loved and cried. I've had my fill, my share of losing. And now, as tears subside, I find it all so amusing to think I did all that. And may I say, not in a shy way, oh no, not me.I did it my way. For what is a man? What has he got? If not himself, then he has not. To say the things he truly feels, and not the words someone who kneels. The record shows. 百味和摇篮曲两首歌 mix 在了一起，爱迪森·科蒂诺用他的真假声唱出了这首深情的歌。 Oh no, oh no, not me, I did it my way. 这个季节正是听埋味这种情感的时候，这首歌成为了弗朗奇纳区的代表作，一开始演唱并不是他，而在后来这首歌在流行文化上也常作为告别曲，表示一场表演的结束，或者是一个人的离开。而我觉得在冬天听这首My Way也有特别的感慨吧。 伤感，不气馁，不激进。哎，所以高斋成说今天的曲风有些怪异，是吗？哦，奇异，因为我想就像给大家做一个冒险的旅程，你永远不会猜到我下一首将要播什么。而这首大家应该很熟悉，其实是一首加了改编的，加了一些布萨诺瓦萨萨节奏的什么呢？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来玩味一下吧。这首曲子感觉演奏家们都有一种玩的心态带给你，你也来轻松的接受。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很厚重但又不沉重。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斯梅塔纳的第二处歌剧《三幕喜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当中的一段波尔卡。这个波尔卡可以算是我们觉得很有皇家的气势了，不再是我们听到的乡村小曲。看到了邵阳发来的非常好的秋景，这样如此美丽的黄叶，还有落叶，还有怪带虫，这是哪儿？这是你待的地方吗？也是有皇家的气势吗？还说这个时代有着进行曲风格的曲子，很适合秋游、初冬游也好啊。刚才我说了，这首曲子很大气，很厚重，但却不沉重，就好像是轻轻的东风啊，吹过面庞，你会感到凉意，会感到冬天的气息，可以嗅到芬芳的这种草木的清香，落叶的缤纷，天空好像是碧蓝如洗的，空气澄净的，道路旁有小鸟啾啾的在树梢前欢悦，而落叶飘零，百花纷谢，落叶满径，而这些在东风中